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主持人尚远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杨荣环先生演唱的京剧《乾坤福寿镜》片段。这出戏是上派名剧，上个世纪80年代，杨荣环先生对这出戏做了整理改编。过去尚小云先生的演法是前演胡适，后演寿春，杨荣环的整理本则是改饰演胡适到底，而且对于舞台调度、舞蹈动作、唱词文本都做出了较大幅度的调整。这也是杨荣环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，他的学生李国敬、王燕等人还都是按照杨氏风格表演的。下面请您欣赏杨荣环演唱的京剧《乾坤福寿镜》。 Thank you. 我妈还要你要去至那里站备一事再做到底。 是是是，臣不认 命，你臣不了。 是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杨荣环演唱的京剧《乾坤福寿镜》片段，下面请您听的是奚孝伯演唱的京剧《清官侧吊扣》片段。我们经常说西派有洞箫之美，尤其是进入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，奚孝伯先生的演唱犹如枯笔写字，意境深远。这套《清官侧》管义当中的大段二黄唱腔，体现了西派摇曳生姿的美感。琴师魏明先生的伴奏也非常的精彩，下面请您欣赏这段1962年上海演出的实况录音，请听奚孝伯扮演的寇准的唱段。 进来了， 臣品进来了，小臣品进为了何事？ 小臣品进臣问参将两家之事。 良臣官配之小，难题一身问。 奉亲为西太御史，外赐圣旨一道，任凭文明回奏，定是下殿。 也是龙门，臣不是小炮下龙亭。 爸，相爷在此。 有见大贤兄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1962年演出清官策吊扣管义建军一场的实况录音。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，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母亲是中华》，王小岭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楚海辰演唱。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角，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角，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角，兄弟姐妹手拉手心心一角。手拉手，亲亲一家。56个民族，亲亲一家。祖像百花园里盛开的花，红红16节子儿抱在一起，人家谁也离不开谁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少年》，车行作词，李欣作曲。